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講緊嘅咧係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係點樣嘅咧？啊，正如我先前所講嘅咁樣啊，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咧，其實係一個咧係能夠讓人充分地去表現人性嘅一個世界啊，能夠讓人性啊完成自己嘅人性。啊，咁樣一個世界啊，而唔係一個違反人性嘅世界啊，或者唔係一個只係片面地啊完成一個人性嘅世界，或者疾谷人性嘅世界啊，就唔係咁樣嘅啊。所以呢個咧，我哋呢個所謂人民世界咧，係同呢一個咧嚇反人民啊，或者呢一個咧嚇脱離人民係個相對。是要完成一個人性的啊，呢個啊，咁既然是要講人性的時候咧，其實咧，首先咧，一個人咧就要自覺自己是一個人先，咁樣先為之有人性啊。咁所以咧，要自覺是一個人，人就唔係禽獸，人就唔係一個物啊，唔係一個事物啊，唔係淨係一個物件啊，而係一個人啊。咁樣咧，人要有人性，要有人心嚇、啊，我哋要實現呢個人性、人心嚇、啊，去完成呢個人性、人心嚇，咁、啊、就為之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啦。好啦，咁我哋亦都講過喺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邊咧，係應該有宗教嘅生活嘅、啊、因為呢個宗教嘅生活咧係可以、啊、提升、啊、我哋人嘅精神、啊、令到人嘅精神唔好物化。啊、令到人咧唔好咧向住一味就向住呢、這個啊唯物嘅方向嚟到發展、啊、令到人嘅精神唔好、啊、下墮、啊、能夠提升人嘅精神、啊、令到人嘅精神向上嘅啊呢、這個咁、啊、所以咧喺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邊咧係應該有呢個宗教啊嘅生活啊，有宗教嘅精神啊。咁另外我哋都講過嚇。啊在这个理想的人民世界里面呢、啊、人就不是一个物或者不是一个工具。因为我们现在现代社会呢很多时候呢、啊、就会视人为一个工具、啊啊。人是一个资源啊，是一个工具啊，是一个、啊、机构里面的其中的、啊、一个螺丝钉、啊、一个工具、啊、可以找个第二个人来代替。啊，咁樣我哋而家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咧，就唔係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嘅睇法。啊，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咧，啊，我哋嘅想法就係應該啊，人啊唔只係一個物嘅，啊，人本身係一個目的，人唔係社會嘅工具，人唔係國家嘅工具，啊，人唔係一個機構嘅工具，啊，人本身係一個目的。啊，人我哋要完成自己嘅人格，啊，我哋要完成自己嘅人性。人本身是一個目的，人本身是一個目的，即是說我們要有自己的人性，我們要有自己的人格，我們要有自己的人心，這個這樣才能夠所謂這個呢、成為我們一個人自己本身是一個目的。所以呢我們要、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人性，有自己的人心啊，咁样组成嘅社会先至一个理想嘅社会吓，先至一个理想嘅人民社会啊。咁样所以呢个咧，其实即系话啊，我哋理想嘅人民世界咧，每一个人咧都系一个咧吓有德行嘅人啊，每一个人嘅人心能够互相涵盖啊，互相映照啊，咁样嘅组成嘅社会咧，先至一个咧吓理想嘅啊人民世界。所以在理想人民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有圣言，有圣言，有圣言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会崇敬这个圣言，崇敬这个圣言，即是说我们人心就能够互相尊重，这样都能够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样由一批由一由好多有德行嘅人所形成嘅社會，互相尊重、互相尊敬嘅社嘅人組成嘅社會咧，就係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啊。所以我哋中國人嗰個理想咧，係一個所謂人尧舜社會嘛，啊，人人可以為尧舜，人人可以為君子啊，呢個係啊中國人所想嘅啊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啊。 哇，咁既然咧，我哋咧嚇希望呢個人民世界裏邊咧嚇係啊，所有人咧都係一個有德行嘅人。咁樣咧，我哋咧就點就要培養人嘅德行啦。咁樣點樣先可以培養到人嘅德行咧？咁所以呢、這個啊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邊咧，我哋認為係應該有一個嚇、禮樂精神喺裏邊。這個即係中國傳統文化裏邊咧，就講呢個所謂禮樂精神嚇。咁禮好明顯咧，就係呢個要培養人嘅德性啊。所以呢個禮咧正並唔係一種規條，唔係一種條例規矩，唔係要禁止人做乜，禁止人做乜令到人害怕唔係咧係一啲法律去呢、這個。要人咧係互相監督、互相檢查，令到你唔去敢唔敢做一啲嘢嚇，咁樣唔係咁嘅意思嚇。禮樂精神咧係要互相鼓勵嚇、互相讚美、互相欣賞、互相尊重，咁樣先可以培養到一個人嘅德性嚇。呢、這個都係禮樂精神嚇，呢、這個而禮樂精神裏邊啲所謂樂嘅意思咧，其實咧樂就係代表藝術，藝術咧就係好能夠這個呢個咧培養呢、這個人嘅一種德性嘅精神啊，好配合啊呢、這個，所以咧要講呢個禮樂精神。好啦，咁樣而我哋所講嘅理想人民世界裏邊咧我哋亦都講過咧就係、是、並唔係咧呢個咧科學係凌駕其他嘅人民範疇嘅科學並唔係凌駕一切人民嘅科學家應該有一個。偉大的胸襟廣闊的胸襟他知道科學世界有他的限制除了科學世界之外還有其他的人民世界這個科學家可以研究一朵花但是這個呢藝術也可以呢欣賞一朵花的美除了科學以外有另外一個的藝術的世界的可以咁即係話咧，科學咧係有佢嘅限制所以科學家咧應該有廣闊嘅胸襟，知道咧佢自己有佢嘅限制，知道喺科學世界之外，仲有藝術世界啊、宗教世界、道德世界等等咁樣先能夠建立一個咧多元嘅人民價值嘅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好啦，咁樣除咗呢一個科學唔好凌駕一切人民之外咧，另外。政治同埋經濟咧，亦都唔應該咧嚇凌駕咧嚇其他一切嘅人民價值嘅，正如呢個科學一樣嚇，呢個嚇唔係超越其他嚇呢個嚇政治同埋經濟嚇唔應該用嚟呢個指導我哋嘅科學發展或者呢個藝術嘅發展唔應該講一啲所謂呢個社會主義嘅科學共產主義嘅藝術呢啲咁嘅講法咧咁樣就係講緊一種政治經濟規定呢個藝術同科學嘅發展咁就唔係一個理想嘅世界啦呢個我哋所講嘅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咧科學求真，藝術求美就並唔係喺呢一個政治經濟。嘅指導底下或者政治經濟嘅規定底下嚟到去活動嘅呢個政治同經濟並唔係凌駕一切嘅藝術範一切嘅人民嘅範疇嘅咁我哋點樣睇個政治經濟咧呢個咁喺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邊咧，其實政治同經濟嘅地位咧係放得比較低因為政治和經濟呢其實它的目的是什麼呢我們上次都講過政治和經濟的目的呢其實呢正正是要製造一個和諧的環境讓我們人能夠表現人性讓我們人能夠實踐我們自己的人民文化活動這個有這個經濟條件，我哋先人能夠生存，能夠生存落去咁先能夠呢個咧實踐呢個文化。政治條件咧就能夠保障我哋呢個咧生活咧和諧生活得和諧我哋先至能夠呢個實踐我哋嘅文化生活所以政治同經濟咧都係用嚟保障我哋嘅文化生活。 啊，目的都係達到我哋嘅啊人民文化生活啊。咁佢都好重要啊，政治同經濟都相當重要啊。呢、這個啊，但係咧政治同經濟就唔係凌駕啊喺呢、這個啊其他人民範疇之上啊。呢、這個政治同經濟啊一個嘅真正嘅目的咧，都係要尊重文化、支持文化、啊、保護文化、促進文化。所以一個理想的政治家和經濟家呢，應該是很尊重不同的文化，要愛護不同的文化，應該是有一個有德性人格的人物的。所以這個政治和、經濟家呢、並不會用這個權力、來壓制沒有權力的人、不是這樣，關係不是這樣。所以我們一個理想的世界裡面呢、並不是用武力來去這個呢壓制、並不是用武力去維持、一個理想的國家、這個武力只會破壞人心，破壞我們的人民、這個一個理想的世界裡面呢，其實呢、那個政治呢並不是一個呢、服從和支配的關係，壓制和反抗的關係，而是應該是一個尊重和一個互相包容的關係。好，這樣這個經濟問題都是一樣、這個、在這個我們理想的人民世界裡面，經濟當然很重要，但是經濟的目的呢就不是為了生產。我們現在現代社會很多時候講經濟呢，就著重呢講這個生產、如何能夠將這個生產量、繼續增大、大量生產、這個越來越多的生產、這個咁樣我們這個、就算是社會主義呢，就著重講分配啦，講平等分配都好、這個其實都不是這個呢、經濟的最重要的目的、經濟最重要的目的呢，其實正如剛才所講、都是呢、要讓人能夠實踐他的文化。所以經濟那個活動、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消費、你說、所謂消費呢，其實呢就是人能夠在這個經濟活動裡面、能夠從事他自己的文化目的、實現他自己的文化目的、人可以借助一些、經濟的力量、物質的生產，你都去實現它的文化目的、而不是呢、生產就為了生產、不是這樣 的目的、這個或者這個公平分配就為了公平分配、公平分配也是為了讓人、能夠、實現它不同的、文化目的。咁、所以呢，我哋見到呢、這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呢，經濟同人民嘅關係呢並唔係以生產或者分配作為重心、而係呢要睇佢點樣消費、消費其實就係為咗實現唔同嘅文化目的、這個即係話係讓人能夠呢、這個呢、實現佢嘅人性、讓人呢能夠呢實現佢自己嘅、人民嘅世界咁、樣。所以呢，我們講緊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理想的人民世界呢、裡面的社會關係呢是一個、和諧的社會關係、這個和諧的社會關係裡面呢就包括了自由平等、上面講過了，我們現代社會呢是相當著重講、這個自由平等的、相當著重講這個自由平等。但是講自由平等的時候呢、我們其實出現了一個問題呢，就是很多時候呢講自由呢就會犧牲平等、講平等的時候呢、就犧牲自由、因為呢我們講自由的時候呢、去到最後呢總會有個條件呢，就是呢你不能夠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即是說呢就算講自由它都有個限制、講自由都要有限制，在自由上面呢、要加上一個呢不自由的規則、來到限制的自由、就是不能夠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咁呢點解自由、上面、會引入一個規則來到去限制佢嘅呢、這個就是所謂正義原則、 啊，所以自由咧唔係最高原則啊，自由唔係最高原則啊，仲要講一個正義原則啊，因為如果自由啊只係變成一種互相限制嘅一種自由咧，咁樣呢一種咧就變成互相對抗啦，互相敵對啦，唔和諧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理想嘅人民世界，人民世界裏面咧，我哋咧唔能夠淨係講呢一種咧，一個通過互相限制嚟到去講自由咁樣嘅對抗嘅敵對嘅唔和諧方式嘅一種咧自由啊，淨係咁樣嘅自由咧係唔夠嚇，咁樣嘅自由咧嚇唔係最理想嘅社會嚇呢個啊，最理想嘅社會咧其實咧應該咧直接以呢個正義原則表現呢個即係話咧表現呢個仁義。是一個自然和諧的社會，這個才是一個最理想的社會這個。好啦，咁樣另外呢我們又講這個平等這個這個講平等的時候呢我們很多時候呢講這個政治的平等政治權利的平等經濟的平等這個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講平等呢這個是不是因為這個呢生存的慾望嚟到去講平等呢咁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唔係嘅呢個因為如果由生存慾望嚟到去講平等呢咁人同其他動物一樣我哋而家好多時講嘅平等呢就講緊人同人嘅平等講人同人嘅平等呢個原則係點嚟嘅呢就唔係由呢個生存慾望嗰度嚟而係由呢個呢正義原則人道原則或者所謂人心那裡來了我們不忍心有一個專權者去獨佔政權一個專權者去獨享經濟而其他大多數人受害其他大多數人饑荒其他人甚至不能夠生存所以呢我們才要講平等所以這個平等本身呢我們應該是來自我們的人心來自我們的人性咁樣嚟到去講一個平等但係如果我哋由呢個人心嚟到去講平等咁樣嘅話呢其實呢我哋亦都應該係唔忍心見到人出現醜惡㗎喎呢個即係我哋人心呢總係希望人係好㗎嘛我哋唔想見到壞人㗎嘛呢個我哋希望人人都係好人㗎嘛呢個所以呢如果由呢個人心嚟到講，我哋係唔只要求人人平等嘅，我哋應該咧更加想係人人都能夠得到真善美，人人都可以提高佢自己嘅文化生活文化水平呢個人人可以得到佢自己想有嘅一個人民世界呢個我哋希望係想咁樣呢個係唔只一個平等社會所要求呢個尤其是不是只是說要求一個經濟上面的平等這個我們要求我們的文化生活是多元化多方面是豐富的我們是可以發展多方面的文化生活能夠發展不同文化能夠發展多方面生活的才是一個幸福的人而不是只是說在經濟上面平等這個所以很多時候咧，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嗰個理想嘅平等世界，只係講緊一個經濟上邊嘅平等，而冇其他文化生活嘅內容嘅。咁樣呢個唔係一個最幸福嘅世界。最幸福嘅世界應該係咧，我哋呢個有多方面嘅文化內容，有豐富嘅文化內容咁先算係一個咧幸福嘅世界。如果我哋嘅文化生活唔係多方面嘅，咁我哋咧。人生可算是有缺陷不是真正的幸福亦都不夠完美這樣的人就是其實是一個可憐人因為呢我們有很多方面的文化發展原來是不能夠發展的這樣就是一個可憐人樣樣都被規定不能夠發展這樣真是可憐這樣的文化生活裡面大多數人都是可憐所以呢 最近呢、這個啊睇電視講呢、這個啊北韓咧啊，原來有好多嘢都係國家規定嘅啊呢、這個啊啊表面風光啊，但係咧喺大部分情況都是國家規定的情況底下呢，你不能夠多方面發展他的人文化生活呢，都算是一個可憐的人、這個所以呢我們知道、這個人在某一種文化生活裡面得到特別多、他其他文化生活呢就會少了、他如果呢、只是在某一個文化生活裡面、得到多的，咁其他文化生活咧就一定少啊。例如一個政治權力特別多嘅人啊，或者一個極之富有嘅一個商人啊，咁佢咧喺某一方面咧佢特別多啊，但係相對地咧，佢喺其他嘅文化生活所得到嘅就會少啦。咁例如即係話咧啊，呢啲好有權力嘅人或者好有錢嘅人咧，佢其實能夠真正欣賞呢個真善美嘅生活咧，其實就好少嘅。啊，佢哋咧其實咧啊，呢啲好有權力或者好有錢嘅人咧唔懂得欣賞咩叫真正嘅真善美。其實佢哋並唔懂得欣賞真正嘅藝術品啊呢、這個啊。所以呢啲政客富豪其實咧，他們不是說很可恨，有時候我們覺得、這個、而是他們其實是很可憐，因為他們在其他的文化生活裡面呢、是很缺乏、是一種缺陷來的、其實他們是、相對地在這方面是一個可憐人。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面、一個政權、一個、還有財富呢，其實都應該是越來越平等，但這個世界是不會有絕對的平等的、這個、而且是、其實就 不是一定需要一個絕對的平等、我們這個世界只需要是、人人都是由人心而發、我們就不會計較到底是不是一個呢、政治和經濟上面的絕對平等。政治和經濟上面的絕對平等不一定需要有、這個但是呢我們首先要有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要有廣闊的心量、廣闊的心量、這個我們要由人心而發、能夠有一個廣闊的心量來 包容不同的人、我們可以給那些想要錢的人、得到錢、想要權力的去得到權力、想追尋真理的他能夠得到真理、這個跟住呢我們呢就可以呢用這個呢、教化的策略呢、令到他們呢、得到一個更高層次的真善美、這個、即是這個理想是這樣、這個、即是這個呢我們是容許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發展的嘛、這個所以呢如果一個當權者或者一個富豪或者一個科學家他能夠都愛這個真善美、這個都喜歡這個真善美、喜歡多方面不同的文化的發展或者不同文化的價值、用他們的力量來去實現這個呢、不同文化、的真善美，咁我哋咧呢、這個社會就能夠有更多更多嘅真善美嘅發展啊！呢、這個咁樣咧就比較容易建立到一個理想嘅社會，一個和諧共處嘅社會、或者一個平等自由嘅社會。咁、當然好難啦嚇呢個因為正如頭先所講一個擁有權力或者擁有財富極多嘅人嚇，佢其實係好難明白其他嘅文化範疇如果一個、有權力的人或者一個有財富的人能夠做到這件事、真是接近聖人、這個都很艱難、這個、好了，樣所以呢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理想的社會呢其實呢是這個、怎樣的呢，就是、一個有德性的社會，剛才我們說過、在這個社會裡面其實應該人人都有一個比較高的文化意識，人人都有一個比較高尚的德性、但是就不會、沒有這個所謂人我的區分、不 會冇家庭啊，冇國家，變成一個啊人人平等啊混然一體咁嘅世界就唔係嘅，仍然都係有分開你同我啊，每個人有佢嘅家庭，有國家啊，呢、這個啊唔係一個咧所有人一樣啊咁樣嘅世界啊。一個沒有家庭或者沒有分別混然一體的世界並不是一個最好的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是不會實現的如果真的變成這樣的話，就是說所有人就等於一個人人和人之間是沒有分別這樣的時候呢，我們根本沒有一個互相感通的需要這樣呢，人呢在這裡呢是沒有一個努力的過程人是不需要努力的這個也都沒有人由細到大有一個道德實踐的過程沒有的，不需要的這個因為所有人呢原來就只是有同一個思想沒有差別的這個人和人之間變成是沒有思想交流沒有文化活動沒有互相感通咁樣人人一樣全世界一樣冇分別咁樣嘅想法呢並唔係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咁樣呢反而只會令到呢個人民世界死亡。所以呢個理想人民世界裏面呢，人同人呢唔會冇差異，唔會絕對平等，唔會冇差異，一定有差異但係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喺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是互相有差異但是有差異得來我們是可以互相包容互相感通這樣這個呢才叫做和諧所以呢我們呢不會叫這個理想世界呢做這個大同世界因為所謂大同世界就是人人一樣人人一樣的大同世界呢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世界真正的理想世界呢我們叫做一個太和的世界這個用這個宋明理學家張環佢的講法這個是一個太和的世界太和的世界呢是和諧的但是這個和諧呢並不是人人一樣這個叫做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才是一個君子的世界和而不同即是每這個世界裡面每個人都會不同的並不是人人一樣但是呢我們就能夠這個呢根據我們的人心來到去互相尊重來到去互相對待而去實踐自己的人性去實踐自己的文化實踐自己的人民生活這樣呢就是一個呢和諧的世界和諧的世界在一個和諧的世界裏面我們這樣的和諧世界我們才叫做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所以我們現在想講的理想的社會或者理想的人民世界就是講緊這種每個人裏面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比較高的文化意識每個人都要發展他的德性要發展得比較好這樣才是一個發展出一個這樣的和諧共處平等自由的世界這個當然啦這個我們現在講的一個很理想的世界這個這麼理想的世界呢並不容易實現這個尤其是我們講到如果希望這些當權者都是一個這樣一個廣闊有心量有人生的人這種要求更加艱難這個基本上都很難會實現這個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說講一個呢現實世界是怎樣我們先講了這個即當然很難做到這個但是我們先要想一下其實我們如果想要一個理想世界是怎樣我們先有個理想世界的模式先然後我們呢再想一下如何慢慢一步一步去逼近這個理想世界的時候呢我們這個世界呢才會越來越好如果不是我們只是知道現實世界是這樣而認同了這個現實世界的標準這樣人那個生活呢就會慢慢沉淪就是所謂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問題人呢慢慢開始物化 嗰個問題啊，呢個精神下墮嚇，唔能夠提升啊。有理想世界，我哋就能夠將人嘅精神咧嚇，慢慢提升上去啊，咁樣咧啊，我哋先至能夠慢慢啊重建翻我哋嘅人性啊，建立翻一個咧嚇向住趨向一個嚇理想嘅世界而發展啊。好啦，咁樣今日講到呢度啊，好多謝各位啊。